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而接下来今天第二首歌呢，我们选择到了这一首来自李健的歌曲，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的小鸟睡在我的身旁。这首歌非常的宁静舒缓，甚至有一点像摇篮曲。 小鸟睡在我身旁，就像花儿吐芬芳，但愿这温柔的夜晚赐予它甜蜜的梦想。看着它小小的翅膀，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是来自李健的一首非常简单隽永的歌曲，叫做《小鸟睡在我身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咏华1994年同名的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问心无愧》。这首歌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帆作曲，而歌曲当中呢表现的那一种问心无愧的精神，问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张惠妹的《我要快乐》，这也是她2006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欧弟出道这么多年来首次推出的个人专辑《This Is 欧弟》当中的《一下子》。这首歌由方大同为他跨刀作曲，来感受一下第一次出专辑的欧弟的心情。 去外太空，眼中冲浪着的梦，不知道怎么说，只知道风很猛。我真的不在乎别的天地都哭，不要一直泡在那花花世界里，一个人在倒数，数到零就想哭，然后一下抱进哗哗大雷雨里，一下子被烦恼给击中， 谁也不管谁，有一颗车的寂寞， 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 没有我也没有什么。 谁也别浪费这一分钟的自由， 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 向下俯冲追上快乐。有风孤单看天空，一条路跟着我瞬间移动，很多森林和石头，是你，那是我，别人是慢动作。我真的不在乎别的天地都哭，不要一直泡在那花花世界里，一个人在倒数，数到零就想哭，然后一下抱进哗哗大雷雨里， 一下子被烦恼给击中， 谁也不管谁，有一颗车的寂寞， 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 没有我也没有什么， 一下子被拿走的失控， 谁也别一分钟的自由， 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 向下俯冲追上快乐。 心永远是种无聊的东西，心永远得有一小片空隙，你永远跑到老远才说开，逃走的念头，一下子被拿走的失控，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一下子被烦恼给击中， 谁也不管谁，有一颗车的寂寞， 一下子要逃走的念头， 没有我也没有什么， 一下子被拿走的失控， 谁也别浪费这一分钟的自由， 一下子绕多少次地球， 向下俯冲追上快乐。 欧弟的一下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在2000年《勇气》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正是2000年推出的这一张《勇气》呢，让很多人认识了梁静茹。而专辑当中这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也是她的著名的歌曲。这首歌由潘协庆和葛大为作词，潘协庆作曲。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4年孙燕姿的《我的爱》。这首歌呢，全篇在巴黎拍摄完成，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勇于重新开始的故事。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以为只要见。微笑的神态，牵你时那才是我。